市王掌管大海之底，镇西方卧巧石下的大热闹大地狱。此重大地狱宽长8000里，另设16小地狱：车崩小地狱、闷锅小地狱、碎剐小地狱、牢棚小地狱、剪田小地狱、长青小地狱、断肢小地狱、尖葬小地狱、治髓小地狱、刨肠小地狱、焚焦小地狱、开膛小地狱、破胸小地狱、破顶翘齿小地狱、劈割小地狱、钢叉小地狱。世人若不行孝道，双亲在世时不予奉养，双亲去世后不予以安葬，平时所作所为有使父母或翁姑产生惊恐、惧怕、愁闷、烦恼等心之事者，假若不快忏悔前非，糊涂的过日一久，灶神先将这些男女记下名字，上奏玉帝，减少或除去衣食的福报与禄位，并听任邪鬼随身作祟。死后受过前面各殿地狱的诸种刑罚后，借送到本殿，牛头马面各鬼族倒托此等鬼犯，直入大地狱去受苦，再教各小地狱分别加刑，受尽痛苦后，借交第十殿的转劫所内，改头换面，永远投胎为畜生。假如有世间的善男信女遵信玉历宝钞中之所述，立即忏悔前非，于4月初1发誓改过，不再犯错，并且无论何月何日，无论早上晚上，可对灶神立誓，从今以后知过改过，无论何时均能不再犯错。若能如此者，则在临死之时，本宅的灶神将其分作三等处理，或在额上写一尊字，或写一顺字，或写一改字，交勾魂使者与鬼族带到第一殿，并依次带到第七殿，即使有犯各殿诸罪，也都减一半刑罚，并且不用借送到第八殿来受苦，立即交第九殿。如果经查未犯放火、阴毒等罪事的话，随即交给第十殿，分别发放投身人道。玉帝特别加恩批示说，假若在传抄印行玉历宝钞，能使世间的男男女女等知所警惕的话，则从第一殿到第八殿各种苦刑都可免除。第九殿再查，假如也没有九殿之过错，立即交给第十殿，发往投胎到有福气的地方出生为人。 师父，那我母亲已经过世，没有机会再孝顺她了，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我的双亲也都过世了，我还能有弥补的机会吗？ 父母的恩德是很大的，而无始轮回以来，众生都曾经互为父母子女，所以对一切众生慈悲，就等同孝顺父母。所谓乳母众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前面我们也读到玉皇大帝垂慈加恩，特准杨氏的后代子孙，如听闻玉历后能改过五戒以上，多行善事，就能将功德回向给祖先，替他们修福，让他们得以超度，这样就是在尽孝道了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听长辈说，不孝父母会被雷公打死，小时候印象总认为会不会是神话故事。事实上现代也有很多这类事件。1987年7月台湾天气酷热，高温达34度， 媒体报道中山高速公路发生一件离奇命案，死者被雷电打死。死者有人描述，当天两人从台中驾车北上喝喜酒，途中尿急，将车开到路旁小便，岂料在这刹那间，一道类似雷电的闪光突然打到死者身上，正好命中头部，当场脑浆四溢，全身焦黑，一命呜呼。法医验尸，确定被雷击死亡。至于大热天何来雷电，为何选中这年轻人，似乎有点灵异。办案检警意识到命案不单纯，于是从死者车内资料找到其父母。死者父亲蔡某是一名富有的木材商，但为人吝啬刻薄，其妻王氏是视钱如命的泼妇，育有四女一男，均贪婪骄纵。尤其是被雷击的这位蔡竹凯，他是独子，从小父母溺爱纵容，学习阶段嚣张狂妄，不遵师长教导，渐渐地染了一身的恶习。蔡竹凯当兵回来，父亲便把木材业生意交给他经营，但显然他不是做生意的料，接手公司一年便亏损累累，经常周转不灵。有一天蔡如凯应酬喝酒回来，对蔡氏夫妇百般指责，起初只是唠叨，后来竟演变成辱骂及拳脚相向。看在他的姐姐眼里也视而不见，使蔡如凯更加的肆无忌惮。后来竟联合两位姐姐以强硬手段将父母赶出家门，两位老人家是饥寒交迫，病倒在公园的凉亭里边，被警察送到医院。蔡如凯及姐姐到医院竟争相破口大骂，还拒绝带两老回家。如此忤逆不孝，看在医生护士病人眼里都不禁摇头感慨，大叹天下竟有如此不孝子。但蔡氏夫妇还是坚信孩子是孝顺，只是事业不顺，给他一点时间一定会变好。后来蔡氏夫妇到台南一家寺庙禅修，希望换回孩子孝心，但是蔡如凯误以为蔡氏夫妇是要向亲戚告状，让其背负不孝子罪名，竟将他们关在房内，并予以拳打脚踢辱骂。蔡氏夫妇没吃没喝，大受打击，致使王氏罹患精神病，被迫送到疗养院。蔡某半年后中风，卧病在床。蔡氏夫妇失望之余，曾说了一句重话： 以后你们不是被雷公打死，就是死在无药可救的怪病。 我们的命硬得很，不是你口中的倒霉鬼。 没想到几年后这些话都应验，蔡如凯死于雷击。两个姐姐，一个死于艾滋病，一个罹患炎症。如此恶报不仅证实天理昭彰丝毫不爽，也应验感应篇汇编对于父母不能忤逆不孝或阳奉阴违，这是人性根本罪性，难以赦免之恶性。所以要孝敬奉养，才能报答父母辛劳于外衣，如此才不会遭到天打雷劈，鬼神诛杀。